第二个咧就如果我哋要松嘅话咧，都应该海外或者内地咧都相对比较要一视同仁，系咪？即系你会有咁嘅意思咧？ 冇错啊，我都系觉得，即系依家因为始终如果我哋即系俾太多即系已经系恒常嘅一啲例外嘅话咧，即系无论喺海外或者系即系内地都好啦，咁会俾可能市民大家误解咗，即系譬如嗰、那个。是不是依一刻即係嗰個接種疫苗已經唔重要呢，是不是可以放？咁其實我哋唔係想，咁我哋就係想快啲即係建立到一個比較可靠嘅一個面屏障，我哋先可以有個條件去即係繼續去放寬啊嘛。咁變咗就依家嚟講，可能即係一視同仁，即係睇齊咗會好啲。咁然後之後去到下一個階段，先再考慮到底即係疫苗通行證。要点样去再优化呢，咁可能系下一个阶段嘅讨论。 嗯，好，你亦都想问一下，即系关于一啲入境人士嘅嚟到香港啦。咁如果佢哋真系感染咗病毒嘅话，咁其实会唔会都对于真系香港嘅医疗系统造成啲乜嘢嘅负担咧？咁所以如果从呢个角度嚟睇嘅话，咁其实系咪都应该要去到叫做要求啊啲入境人士去到打齐针，咁佢哋先至唔会演变成重症，唔会加强即系香港嘅医疗负担咧？ 好似啱讲啦，一定会有个即系。咁嘅可能性出現嘅，雖然縱使就呢個整體嘅可能性，即係未必係話好多啦，數字上面嚟講，因為始終入境人士唔係代表佢哋一定係一個即係譬如年老人士啦，或者有啲慢性疾病。咁整體嚟講咧，我哋知道其實60歲以下即係健康狀況良好，有重症機會比率其實都係相對嚟講係低嘅，實在。咁所以即係如果咁巧係有大量啲入境人士係又冇打針，佢又係。年紀大，佢又有慢性疾病，咁就有可能佢會變重症啦。咁咁當然你話負擔係講緊有幾方面啦，即係病床嘅負擔啦，咁或者係譬如治療嘅費用嘅負擔啦。咁呢啲整體佔個比率應該係會細嘅。咁所以香港特別係如果依家講確診數字，如果係反覆向下嘅話，我哋理論上係承受得到個壓力嘅嚇。咁但係就你話實際上冇加重咗，咁一定係會。是有加重了数字上面的负担的。 好啦，跟住落嚟咧，都想同你傾下咧，關於海外入境者啊，咁嗰個嘅安排咧，係咪有得放寬嘅空間咧？咁因為都見到咧，即係譬如3+4嘅檢疫措施啦，咁其實已經係實行咗一個月左右啦。咁其實咧都有啲報章咧去到統計翻咧，就最近一啲嘅入境嘅資料啦嚇，咁就發現咧就係嚟到香港咧就係首三日陽性比率咧就大約係1.2%啊。点样睇呢个嘅入境者嗰个嘅阳性比率咧，系咪都已经都比较低？咁令到其实都即系同社区嘅风险比较，系咪可能仲低过社区风险？如果咁样睇嘅话，系咪都有空间再去放宽呢个入境安排，例如变成0+7咁样咧？ 理论上就系啊，一定系，因为佢我哋依家睇紧都系讲紧个医疗系统可唔可以承担到压力啦。咁如果你话喺医学上面你要绝对安全，咁当然就。冇埋呢啲咁嘅即係個案就更加好啦咁樣，咁但係呢、這個即係一定係平衡翻一啲非醫學嘅一啲考慮啦，即係成個即係社會到底，譬如一啲其他社會上面嘅一啲考慮啊，經濟上面嘅考慮啊，咁呢個一定有啲即係唔係醫學上面嘅一啲考慮喺方面嘅，咁但係如果睇依家個情況，我哋見到今一波啦，你可以理解即係譬如話一個反彈啊，或者係即係同頂波。差別都頗大，即係講緊特別係啲重症死亡嘅一啲比例嚟講，一定係比第五波少好多嘅。咁所以我哋見到，雖然話醫管局都有啲即係服務上面嘅一啲即係改變，即係遷就個疫情嘅發展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就似乎都其實咁樣數字嚟講，即係我哋依家都似乎承受多大壓力。咁所以就應該有個空間係可以即係考慮係放寬所謂呢、這個即係0+7啦，因為佔個比例實在。相對嚟講都係少嘅嚇，咁所以咁當然最好就係即係入境人士都能夠即係跟翻啱我哋討論緊嗰個打疫苗嗰個政策啦，咁啊即係令到佢哋本身個重症機會都係比較少嚇，咁啊唔會即係加重咗一啲即係深切治療嘅方面嘅一個需求咁樣。 嗱，阿林醫生，我想即係可能強你所難咧，我想問一個咁嘅問題，就嗱3+4轉去0+7咧，我相信喺商界或者喺即係好多 界別的人士咧都有很強烈的要求啦，因為呢個係即係香港關乎香港的經濟，同埋咧有些人以至要講到咧就係、是、香港仲可唔可以叫做國際城市，就是、關乎到呢、這個即係三加四到零加七嘅問題，即係咁樣。咁但係我哋始終都要從翻個醫學同埋科學嘅角度去睇一下咧，起碼都有啲底線，唔好話跌。即係會跌破咗呢個底線，我哋夾硬就將三加四變成零加七啦。如果你要定出一個即係一條咁樣嘅線咧，你覺得係咩嘅數字會説明我哋係可以考慮由三加四轉做零加七咧？ 嗱，好難嘅，即係其實有好多咧，我過往嘅討論，譬如有啲即係無論就算講七日呢條界線，其實都唔係有一個好強嘅即係。科學的理據在背後，即係有時呢些始終都是一些即係 相對的討論下啦， 係相對。所以你話啱啱個講個情況就真的要看住即係個疫情的發展，譬如話到底整體個當時即係本地的個案到底有幾多宗啊？嗰、那個醫療系統，譬如啲深切治療部的病床用緊個比率係有幾多啊？咁譬如可能就睇，譬如深切治療部基本上是冇用緊，即係有新冠病人在度住緊嘅。就算你變咗有啲確診嘅數字嚟講，其實都可以相對嚟講輕鬆咁樣承受壓力。咁呢個其實係即係無妨嘅，即係你如果要平衡翻啲即係社會上面、經濟上面嘅一啲考慮點嘅話就，咁所以可能係要即係最緊要都係睇翻即係重症啦、深切治療嗰個用嗰個比率，就唔係話就咁純粹去睇一啲譬如話確診嘅數字，因為始終佢確診數字佢如果唔係多嘅時候咧，咁我哋本地都有一定嘅傳播鏈嘅時候，佢實際唔會加重咗我哋好多嘅即係一啲確診數字嘅上升幅度，咁變咗就未必對我哋構成壓力好大啦。咁但係你要俾一條界線咧，就難嘅。咁到時如果政府真係考慮即係放寬嘅時候，咁佢哋始終都要畫一條線喺某一個位咧，到時就要。 所以林先生，你其實都。間接地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標準，因為很多時現在我們的著眼點就是看那個確診數字，當然確診數字都未必準確，即是有些人不報的，但你提出了就不只是一個數字問題，是要嚴重地使到我們那個醫院和醫療系統是受到負擔，即是嚴重性就不是純粹一個數字，當然數字是一個考慮的標準，但是嚴重性那個反而是一個另一個我們要考慮的問題，系嘛？ 系冇错，即系如果所有人都嗱，所有人都打晒疫苗加强剂，有需要口服治药物治疗嘅，又可以好迅速咁用到口服治疗吓。咁、理论上即系有重症或者死亡个案比例应该系非常非常之少嘅。咁我哋避免唔到 Omicron 一个传播力极高嘅一个呼吸道病毒嚟嘅，呢、這个系即系冇办法去完全即系杜绝佢嘅。咁变咗只要佢重症。個比率係極低極低，死亡率極低嘅話咧，咁其實我哋某程度都要即係去接受，即係有呢個咁嘅情況，然後再考慮其他啲非醫學因素去即係作出個即係所謂無論係即係內地或者海外嗰個通關嗰個考慮。 都问一问各位听众啦，大家对于入境人士嗰个嘅安排同埋对佢哋嘅要求应该系点咧？大家有咩意见？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林医生啊，仲有分零钟时间啦，不如都请你分析下而家疫情个走势啦。今日公布个新增确诊数字咧，7200多宗，又好似回落咗啲，点样分析个数字走势咧？ 可能要睇多两日啦，因为始终啱啱长假期之后，佢嗰个潜伏期可能都要。两三日就会睇得清楚少少啊，咁啊，即系再加上即系见到学校嗰方面啦，因为始终学校从来都系一啲呼吸道病毒嘅一啲温床地方嚟，即系只要唔停学嘅话咧，即系唔系话要停课啊，即系话只要我哋继续有嗰、那个学校嘅传播咧，就始终嗰个病毒系有机会系再延续落去咁样嘅吓。咁我哋要睇睇 BA.5 啊嗰、那个比率，即系进一步嗰个上升嘅速度有几快咧，因为。喺外國經驗見到，即係某程度上應該隨住時間 B.5 係會佔咗絕大部分嘅一啲個案，即係超過90%嘅嚇。咁香港依家暫時個情況未係咁樣，咁所以可能會可能慢慢咁放緩，或者即係橫行一段時間啦。咁我相信慢慢咁樣放緩嘅機會係會大啲嘅，即係然後就見到 B.5 再高啲，跟住就慢慢就呢一個反彈就完結啦。 好，唔该晒林伟信医生，多谢你啊， 多谢啊林医生， 系 好， 林医生就系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嘅副会长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218宗新冠病毒确诊，本地个案有7067宗，其余151宗是输入个案。医管局呈报多10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9607人离世。十个离世者分别是五男五女，年龄介乎52至95岁，当中五个人未完成接种疫苗。最年轻的52岁女病人本身患有末期癌症，癌细胞已经扩散腹腔，她在星期六确诊，寻日离世。在马加烈留医的10岁确诊男童，情况由危殆转为严重，可以自行呼吸，院方将会安排磁力共振为男童检查脑部。另外，现时有2885个患者留院，当中528人在隔离病房，203人在二线病房，其余分别在北大屿山医院和亚博馆设施。 Mira 演唱会7月发生大型屏幕坠下事故，据了解，负责调查的警方西九龙总区探员执行法庭搜查令，下午到有份参与制作的两间公司协兴隆和艺能工程一共5个地址搜查。另一方面，演唱会主办单位母公司盈科拓展集团主席李泽佳提出，以个人名义向演唱会伤者李启贤的屋企人捐出1000万。李启贤的父亲李成林在社交网站发表声明，表示谢却所有捐赠的好意，认为在责任人未有妥善处理之前，所有捐赠都为时过早。声明指出，有待政府的跨部门工作小组最后调查结果公布之后，才能够作出妥善处理责任问题，还李启贤和其他受伤的舞者一份尊严和公道，给予演艺行业一个安全的保障，并期望涉事单位能够负上相关责任。香港医护联盟辖下的湿疹关注组表示，受访的本港湿疹患者中有60%是中度至严重人士，70%认为湿疹治疗和药物昂贵。关注组今年8月参与国际皮肤病患者组织联盟的问卷调查，访问南韩、澳洲和香港合共330个湿疹患者，其中116人是香港人。结果又发现2/3患者认为治疗无效，1/3认为等候治疗的时间长。湿疹关注组注册社工黄敏仪说，湿疹关注组和香港过敏协会今日开始会推出为中度至严重湿疹患者和照顾者而设的免费心理辅导，包括提供电话或视像通话、情绪支援等，聆听患者心声。有关服务会试行3个月，若果反应理想会延长服务。美国政府据报计划下个月扩大对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的限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相关提问的时候说，美方这样做完全是科技霸权主义，美国企图利用自己的科技优势压制打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美方嘴里说是要公平竞争，要基于规则，实际上做的是美国优先，实力至上。美国就是希望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永远控制在产业链的低端，这种做法不具建设性。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但有烟霞。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6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今个星期至下星期初，持续天晴酷热和干燥。星期四最高气温达35度，风势微弱和有烟霞。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日间气温33度，相对湿度4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石湖围有交通意外，咁暂时咧只系得中线可以通车，龙尾排到去油潭尾村。重复一次啦，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有交通意外，暂时咧只系得中线可以行啦，龙尾就塞到去油潭尾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暂时是去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就去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些车龙架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车多缓慢，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上怡道，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车龙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的龙尾排到去果栏。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九龙塘的笔架山道有水务急修，笔架山道近住伊利沙伯大厦啦，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梁礼勤。秋风起，干燥的天气就扑面而来啊，梗系要注重保湿啦。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祝大家有一个滋润的秋天。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手下留情。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之下， 雍王原本以为风兰色已经遇难，后来得知佢经已回府，安顿之后就下旨加封风兰色为永平君。不过究竟系咩人要加害风兰色呢？ 国剧八三零，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我陸宇光同埋戴希立喺度啦。咁我哋剛才咧就講緊咧，就係有內地嘅網民就話自己未打過任何嘅新冠疫苗啦，亦都冇呢個內地嘅豁免證明書。但係嚟到香港之後咧，就係可以喺郵局嗰度領取臨時疫苗通行證，就可以咧係出入一啲嘅食肆啦，同埋主題公園等等啊。咁大家點睇咧？都可以繼續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咁但系刘华呢个时间，我哋都或者都转转其他话题啊，讲讲咧检疫酒店啊。咁因为咧就近排咧，政府就向酒店业界发信啦，咁就邀请啲酒店业界咧就参与下一轮嘅检疫酒店计划啊。嗱，呢一轮嘅即系因为检疫酒店计划咧系分一期期啦吓，现时嗰期咧就会去到十月尾咧就会完噶啦。而家政府邀请业界咧参与下一轮咧，就相信会由11月初去到咧出年嘅年初嘅。 咁但係咧就有啲嘅酒店業界咧都係接受訪問就講到話啊，其實而家酒店業界咧個感覺都係十五十六，就未決定咧係咪真係繼續參與呢個檢疫酒店嘅計劃啊咁。咁點解咁講咧？咁因為其實即係早前啦，咁啊檢疫嘅安排咧就改為三加四啦。咁但係咧嗰個嘅入境嘅旅客數字咧就冇大幅增長啊。咁而檢疫酒店檢疫嘅日數咧就減少咗啦，由7日減到3日啦，變咗佢哋咧就冇生意嚇，亦都咧個空置率咧就係有大概一半左右。咁所以有啲酒店咧其實都喺呢一期咧都等唔切啦嚇，都做唔到去十月尾啦。都有部分嘅酒店咧都提早咧就離開呢個計劃咧，就轉翻做譬如係自己做翻本地客嘅生意啊咁。咁所以嚟緊政府又再咧招募下一輪嘅檢疫酒店，究竟啊啲業界肯唔肯繼續做咧？戴希蘭。 嗱，呢個咧就即係人算不如天算，即係當時咧諗住做檢疫酒店咪做七日噶嘛，咁突然間改咗做三加四，得翻三日，咁但係都冇所謂啦。如果你改咗三日，諗住嚟香港嘅人數會增加，咁啊對沖有餘啦。咁啊又唔係，又唔係增加得咁多人數，但係日數啊由七變三，咁啊變生意仲差咗。咁啊，一生意差咗，我谂酒店就好简单啦，即系最好恢复自由身啦，即系自己招客啦，即系咁样。咁啊，我谂系呢个原因嘅啫。咁但系你话呢个隔离酒店咧，我相信有部分就仍然会做，但系呢个就同检疫酒店无关。 嗰、个就系即系俾病人住嘅社区隔离设施，都有酒店转型做嗰样嘢 嘅。系啦，嗰度咁即系睇下啲酒店点选择啦。不过我相信。如果依家咁嘅情況咧，就即係轉翻到自由身嘅酒店，一定係會多咗嘅，我估計。 嗯，其實根據政府嘅數字咧，咁其實現時呢一輪嘅檢疫酒店計劃咧，就本來有68间參與嘅，咁啊預計咧就做到10月底啦。咁但係咧就期間有7间咧就因為唔同嘅原因就提前解約，就涉及咧就係大約係3100间房啊。咁而家嗰個檢疫酒店嘅房間數目咧就係大概接近23000间啦，咁政府就话咧会继续留意市场嘅需要啦，有需要嘅时候咧就增加指定检疫酒店啦。咁但系即系嚟紧啊，即系嗰个嘅情况会系点咧？即系酒店愿唔愿意再做检疫酒店咧？即系唔好忘记咧，仲有而家有啲社会声音咧吓，希望将嗰个检疫嘅安排咧进一步放宽至到0+7咁。咁啊，令到即系其实即系酒店如果系继续做检疫嘅话，即系已经冇嗰个检疫嘅需要啦。咁呢个会唔会都系另一啲嘅酒店可能要考虑嘅一啲风险因素？ 另外咧，检疫前一段时间就啱啱就翻啲去海外读书嗰啲人翻嚟咧，即系探亲啊咁样咁啊。佢實要翻嚟噶嘛，所以佢點都要住三日。依家嗰班都走埋，咁啊，我諗所以依家我相信好多人都好多考慮嘅。依家 咁就可能要睇即係聖誕節嗰個假期啦，即係會唔會都有一啲嘅留學生啊，或者喺海外嘅港人，咁都可能會喺聖誕節或者農曆新年期間翻嚟香港咧。咁呢個都可能會有酒店嘅生意嘅。咁但係係咪真係好明顯咧？呢個嘅生意嘅增幅，咁呢個可能啲酒店就要計一計數啦。好啦。不如問下各位聽眾啦，大家點樣睇呢個檢疫酒店嘅政策咧？嚟緊啊，就會唔會都可能有啲嘅檢疫酒店都有幾多檢疫酒店會繼續係存在咧嚇？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嘅。呢個時間咧，我哋電話旁邊請嚟酒店業界嘅人士啦，有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嘅經理陳煥然啊，陳煥然你好， 兩位主持好， 陳小姐係。 咁啊，而家政府就邀请紧业界去到做下一轮嘅检疫酒店啦。以你所知，即系而家业界嘅谂法系点啊？ 都正如头先两位主持咁讲啦，其实我哋而家好多酒店都考虑紧啦，究竟会唔会继续参与呢一个检疫隔离酒店啦？大家都系一半一半啦，即系究竟会唔会即系可能个生意都好似而家咁样，可能得一半咁但系可能有一啲咧就会觉得啊，我哋都可能希望挨埋佢啦，希望即系都可以支持埋政府做埋可能期望可能系而家最后嘅阶段啦，咁希望可以迟啲就会有一个嘅政策放宽，咁就可以令到真系全面开关啊嘅话，可以带翻多啲嘅旅客嚟啦。 嗯。嗱，咁不如都講翻即三加四嗰個安排啦。咁其實八月中就放寬檢疫嗰個安排係三加四啦。其實可唔可以講翻即嗰個檢疫酒店嗰個需求有咩變化咧？ 之前即係暑假嗰時啦，一個旺季啦，大家都知道即係一房難求噶。咁去到之後，咁政府就將嗰個檢疫日數轉做可能3+4，咁我哋嗰個需求咧就即係顯著就下降咗啦。即係好似而家咁，即係大概係一半嘅入住率啦。咁而家亦都有好充足嘅房間可以俾旅客去預訂嘅。咁因為咁啦，咁所以都知道我哋嗰個生意都亦都因此而少咗啦，個利潤少咗啦，就係咁樣咯。 嗯，其實如果酒店係需要有几多成嘅入住率先至可以维翻本嘅咧？ 咁如果好似之前，如果要达翻至之前7日嗰阵时，我哋嗰个生意好好嘅话咧，咁其实即系需要翻一倍嘅入住率咧，先至可以弥补翻而家嗰个即系同之前嗰、那个收益系一样咯。 嗯，陈小姐，我咧就想觉得咧，就你哋嘅入住率咧，即系。就其實是政策市嚟嘅，即係個政策影響你哋好大。咁啊，好啦，依家嗱，你咁你又講咗過去嘅情況啊。不過我哋試下咧，有時啲政策嗰個結果咧就好難預測。不過我哋想請教下你啦。嗱，假若個政策有兩方面變化嚇，你估計個市係對你哋做依個檢疫酒店會好咗差咗？一個政策就係零加將3+4變做0+7。 嗯。 第二個咧就係全面開關，你呢兩種政策會對你哋個入住率會有咩影響咧？ 當然啦，即係我諗政府嘅政策就未必可能一步可以去到零加，即係全面免檢啦。咁你話0+7嘅話，其實我相信始終你話吸引啲旅客嚟嗰、那個嗰、那個吸引力咧，其實比較低嘅，因為始終佢嚟到香港，佢都仲係 要七， 係啊，同埋佢都手持一個皇馬嘅話，佢都唔係能夠可以周圍去任何嘅場所。咁當佢有得選擇嘅話，我諗啲旅客佢寧願去一啲唔需要做檢疫隔離嘅地方去旅行，而未必會選擇嚟香港咯。咁如果咁樣嘅情況下，我相信喺我哋酒店嘅生意嚟講，我諗都唔會有啲咩幫助。 即係仲衰過3+4可能會。 可能會嘅，因為始終你嚟嘅人你都唔需要檢疫嘅話，我哋直情冇咗呢一方面嘅生意添咯。 嗯，咁就可以方便香港居民咯嚇，即係香港居民如果0+7嘅，咁佢哋就可以。翻翻自己屋企嗰度住啦，咁但系都对酒店生意系冇帮助啊！ 我相信都未必能够话做得好好咯呢一样嘢，但系我谂喺个过渡期咯，可能希望即系如果0+7系一个过渡期之后，可能之后系可以全面免检嘅话，咁先至可以真系吸引到一啲旅客翻嚟我哋度啦，咁先至可以逐步咁样去复苏翻香港全面嘅经济咯。 嗯，但系又咁讲，即系我哋头先都讨论到咧，咁啊嚟紧都有圣诞。節嘅市道同埋咧係農曆新年啦，咁就算係即係政府維持3+4又好，0+7又好，其實會唔會都預計係有一定嘅需求同埋收入啊？ 咁如果你話3+4嘅話咧，咁我諗就會可能好似去翻之前暑假咁樣啦，大概我諗或者可能差唔多啦，大概嗰個數字可能入住率，我哋估計可能係差唔多咁樣一半到啦，或者可能再多翻少少。咁但係如果你話0+7嘅，咁可能有啲人其實佢唔需要喺酒店隔離，佢寧願可能慳翻嗰筆錢嘅話，咁佢選擇翻去屋企隔離嘅話，咁我哋就會少咗呢一班人嘅生意咯。 嗱，咁如果你離開咗嗰個檢疫酒店嘅行列，就恢復自由身，你哋估計個即係個入住率又會點咧？同一間酒店， 你意思係 即係你唔再做檢疫酒店啦，咁你就即係做翻自己去，咁你哋估計即係酒店嗰、那個吸客嘅能力會點咧？ 即係譬如你話， 可能抽翻本地嘅人去度假，或者諸如此類。 係啦，咁始終即係如果你話聖誕節啊，或者係一啲新年啊嗰啲，可能就會比較多人可以去呢個 station 啊。但係你話平時就我相信嗰個入住率咧就做翻本地市場，你一定唔會話太高啦。同埋你話長租客嘅，亦都應該都唔能夠話可以達至到好似之前咁嗰個生意嘅水平，收益。 即係一半到唔到啊？你估？ 都好難估計，因為即係可能個時間唔同，那個時段唔同嘅話，咁可能嗰個生意亦都唔同啦。 咁所以如果今次再要再做選擇，其實繼續又覺得有問題，唔繼續又覺得有問題，你估計會？始终是不是会有一部分会离开这个检疫酒店的行列呢？ 我们都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一定都会我相信都会还有酒店会愿意去继续参加这个计划的。但是都不排除有些酒店他们的考虑啦，即可能做回本地市场啦，或者可能就会少一些这个制造啦，因为他如果迟些去转回做一个或者可能免檢啊，或者零加七嘅時候，佢都需要啲時間將檢疫酒店轉翻做一間正常酒店，佢都需要啲時間去裝修啊，或者去轉型翻嘅話，佢都需要啲時間。咁佢如果而家做咗嘅話，咁可能遲啲嗰個轉變就可以快啲咯。 嗯，其實而家政府有啲乜嘢嘅措施去到吸引業界係做檢疫酒店呢？因為即係譬如而家嘅政策咧，就係話政府會提供五成嘅入住率保證啦。如果入住率低過五成咧，就政府會補貼差額啦。呢樣嘢其實都幫唔幫到業界咧？即係或者吸唔吸引到業界去到做檢疫酒店嘅咧？ 其实我想这个真是一个补贴呢，大家都不希望是那个入住率这么少啦，因为这个都不是一个主要的诱因去吸引我们的检疫酒店去继续做咯。因为我们其实最主要都最希望的就是可能来紧政府佢都可以再放宽那个入境的措施啊，入境的政策，咁或者即係全面免檢啦，先至可以歡迎翻啲旅客嚟到香港，咁我哋酒店咧先至可以恢復翻正常嘅營運啦，接待去旅客啊，咁先至可以回復到疫情前嗰、那個境況咯。 嗯，其实而家即系香港嗰个嘅 staycation 啊，宅度假嗰个市场系如何咧？即系如果都多咗酒店啊，唔再做检疫酒店，大家都争呢个嘅宅度假嘅市场嘅，咁其实可能又系大家个竞争有激烈嘅。 都有可能嘅，因为始终你话宅度假，大家都个市场咁大啦。咁但係你話係咪即係個個香港人都會去每個禮拜或者佢好經常去呢個宅度假？我相信亦都未必啦。所以你話宅度假其實只係幫助我哋酒店去營運嘅其中一個嘅模式咯。 嗯，咁好啦，头先亦都讲到话咧，即系现时呢一轮嘅检疫酒店咧，就部分系提早解约啦，咁就变咗做咧，譬如有啲系变咗做社区隔离设施嘅咁。其实对于酒店嚟讲，佢哋又会唔会考虑转做社区隔离设施咧？ 我相信因为呢一方面都要同政府去配合嘅，因为其实而家咧应该我哋睇就即一间会转做呢一个嘅社区检疫嘅設施啦，咁其他亦都暫時未有呢一個計劃，我咁都係要睇下嗰、那個而家嗰個確診數字啊，即係咪真係需要去揾我哋酒店幫手咧？咁去做，咁呢個係要即係政府方便去同我哋去夾咯。 我仲想問多個問題，呢、這個都係假設性問題啫。政府一似乎就仲有一個政策係關於同內地通關，就有一個疫隔離。咁而隔離即係就個七日喺香港隔離咗先翻去，咁當然依家佢想用呢個河套嗰邊嘅啲，但可能有啲人又想用酒店，你估呢個可能性大唔大？因為疫隔離， 我諗即係我哋睇啦，好似你咁講，特首其實佢而家都係初步傾向利用呢個河套區嗰啲隔離設施，咁佢哋亦都要同即係香港又要同翻內地佢哋去傾談嗰啲細節啊，或者個最有方案啊，係點樣去實行？但其實我哋即係我哋都有表達過，我哋酒店其實係可以提供到呢一個服務啦，因為始終我 即係有興趣嘅你哋， 其實都有興趣嘅，因為我哋都有一個經驗去做一個檢疫隔離嘅酒店啊嘛，咁喺呢一方面，咁我相信我哋係應該冇乜問題嘅，我哋可以配合嘅。但我相信都要睇翻即係政府方面去點樣同內地去傾啦，因為即係唔係淨係我哋單方面可以去決定咯。 嗯。 都有啲政黨咧，都係提出話用香港嘅一啲設施做疫隔離設施嘅時候咧，都提到話其實而家即係內地嗰個嘅健康疫站個管理咧，就都相當之嚴密啦。咁所以咧就嚟緊，如果要係令到內地信任咧，可能都要有一啲嘅內地人員咧嚟到香港去幫手管理呢啲嘅疫隔離設施啊。咁但係對於酒店嚟講，如果有內地嘅人員嚟參與個管理嘅話，你哋又會唔會願意咁樣做咧？或者即係會有啲咩嘅關注？可能又要再管理得緊啲啊，咁樣咧。 咁我相信如果有內地嘅人員落嚟即係管理嘅話，其實都冇問題，因為其實而家我哋嘅檢疫隔離設施咧，都會有一啲政府嘅人員啦喺度監管啊，喺度幫手睇下個嗰、那個準備啊、功夫啊嗰啲咁嘅嘢嘅，咁所以我相信如果有內地嘅官員係即係要去睇翻我哋嘅隔離酒店嘅話，其實係我哋係冇乜問題呢方面。 嗯，好啦，都想問埋咧，即係其實而家即係政府邀請緊下一輪嘅檢疫酒店啦。咁其實以你哋觀察咧，即係乜嘢類型嘅酒店嚇會係繼續做，或者咩類型嘅酒店可能會多啲唔同嘅考慮咧？即係會唔會有一個有一個分析可以即係提到出嚟嘅咧？ 嗯，暫時我哋都觀望緊啊，因為即係唔同檔次嘅酒店其實都有佢嘅需求咯，即係譬如可能比較平價少少嘅都可能吸引到一啲外佣嘅人士嚟到做一個檢疫隔離啦，而一般香港人可能係會喜歡啲中價啲啦，或者如果有啲可能商務客啊，佢哋可能要住得舒適啲嘅，咁可能佢啲高檔次啲嘅酒店佢哋都有呢個需求咯。 好啊，唔该晒陈小姐，多谢你吓。 系 陈焕贤就系香港酒店业主联会嘅经理嚟噶。我哋嘅电话18723111，有位听众陈先生喺度。陈生你好， 陈生， 你好啊， 请讲啊。 我就喺依家日本做嘢啦。 哦，系。 咁因为疫情开始之前咧，就其实嗰个新年咧，我翻过去嘅。咁疫情之後咧三年啦，都未翻過去。我打算咧就明年嘅嗰個新年咧就翻去，翻香港啊。咁今日睇我個機位啦，個飛機咧就平時廉航咧就可能千幾蚊港紙嘅。咁咧就機位咧就去到6000-7000蚊幾倍價錢。咁即係話其實你隔離酒店摁多都好啦，機位唔夠嘅話，你出邊啲人入唔到香港嘅話咧，你始終你隔離酒店再多都好，都係冇用嘅。呢樣嘢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你機票始終個價錢太貴啦，啲人都唔諗翻。所以隔離酒店嗰方面嘅話，我覺得即係再點樣用做都冇用咯。你要航空公司嗰邊又好，點樣都好，都要政府去做曬，做啲嘢咁樣咯。 嗯， 其实依家都好多樽颈位嘅，但系突然间又唔正常，变翻正常。个过程当中咧，啲樽颈位要即系理顺佢。如果唔系咧，就呢度棘住，嗰度棘住，都几麻烦啊！真系。 冇错。同埋咧，政策咧就变得太快，太多啦，好似依家日本咁啦，都准备开关啦，其他国家都已经开晒关啦。咁你香港？喂，仲要等到几时啊？ 嗱，而家就3+4嘅入境安排啦。你自己点睇？譬如而家3+4，你希望再放宽呢？ 0+3都已经足够噶啦，已经我都想0+3都好第一个，但系第二个咧，始终都系嗰句啦，喂，机票太贵啦。 好啊，多谢陈先生的电话啦，从日本打过来啊。咁始终呢，其实刚才讲啊，陈生这个机票太贵的问题呢，咁因为而家飞机始终航班都未是回复正常的水平啦。咁而航班未回复呢，又因为呢即而家香港嗰个嘅检疫政策啦，导致到嗰个需求呢由航空公司有啲嘅调整啦。咁 机组人员又归唔到队。 係啦，所以其实真係环环相扣喎呢啲嘢。 要理顺佢都唔系容易。 咁所以嚟緊啊，究竟啊即香港有冇条件再放宽个入境安排咧，都要睇即系疫情嘅发展啦，同埋即系咁多即系唔同即系方面嘅一个因素啦吓。好啦，我哋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石湖围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暂时只系得中线可以通车，车龙排到去油潭尾新村。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接近理工大学湾位。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分别喺窝打老道近油站，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出去九龙方向，龙尾喺电话机楼。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股份编排第二嘅股份系兴利香港控股。股份編號396，之後是永泰生物、中國衛生集團和國龍金融投資。五大跌幅股份，排頭位的股份編號是1940，之後是樂普生物、上坤地產、福成國際和富陽。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42.24，瑞士法郎0.95，加元1.297，人民幣6.932。英镑对美元1.171，欧元对美元1.017，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港金报16,130元，比上日收市跌4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1,726.19美元，港汇指数102.9，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啲塞车嘅消息啊。东区海底隧道而家九龙过港岛方向咧非常多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原因咧就系之前管道里边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噶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而东隧嘅港岛入口去九龙咧，龙尾近住北角警署。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近住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去到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九龙路面方面咧，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支路一带多车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福花园。而观塘道东西行线吓，观塘道西行线去龙翔道咧，而家都系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伟业街近常悦道同埋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九龙城交汇处一带都系多车啊，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而清水湾道近住彩虹交汇处咧，现时亦都系交通繁忙嘅。下行去平石村方向，龙尾去到圣若瑟英文中学附近。新界较早前新田公路上水，咁啊近住石湖围嗰度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那个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交通就大致回复畅顺。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一带多车啦，龙尾去到黄珠路。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一带亦都系交通繁忙嘅，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安全车速报告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将军澳田下湾工业村去将军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秋风起， 大家好，我是阿一。秋天是不少恋爱开始的季节，亦都是不少爱情终结的时候。 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 嘿，今次衰了咪下次再来咯。祝你有一个充满爱意的秋天。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手下留情。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 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继续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俾有需要人士使用。 香港区 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 铜锣湾社区中心、 华贵村华贵社区中心、 湾仔街市地下低层湾仔活动中心、 九龙区 九龙城政府合署一楼红磡社区会堂、 蓝田西区社区中心、 石硖尾社区会堂、 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 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 新界区 东涌社区会堂、 葵盛社区会堂、 长华村长华社区会堂、 将军澳南服务设施大楼地下慈善活动中心、 沙田龙亨村龙亨社区中心、 大埔社区中心、 梨木树社区会堂、 屯门湖山路社区会堂、 元朗朗平社区会堂。 临时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并在晚上十点半至翌日早上八点提供被铺及睡眠地方给有需要人士。 如需进一步资料，可于午夜十二点前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沉神的 沉神的。 对于一些隐藏在社区的危机家庭、亲友和邻居，在保护儿童方面的角色尤其重要。 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黄翠玲， 若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的，就要立即通报相关的部门和警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来到傍晚的6:4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希腊呢一节咧，想同大家倾一个都沉重啲嘅话题啦，就关于自杀率啦。讲紧嘅就系香港大学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咧，咁就根据咗死因裁判法庭提供嘅数据，去到估计咧就系2021年香港嘅自杀率啊。咁得出嚟嘅估计嘅数字咧就系每10万人嘅自杀率咧就系12.3，咁就高过咧就系2020年嘅12.1嘅咁。咁而咧就当中咧就系亦都系分析咗唔同年龄层嘅自杀率啦。咁啊，中心就认为咧，青少年嘅自杀事件咧就引起各界嘅关注，因为讲紧咧2021年咧15岁以下嘅自杀率上升至到历史新高。讲紧嘅就系咧就系每10万人咧就系有1.7人。咁其中咧就系男性嘅15岁以下男性嘅自杀率个增幅咧就最高啦，咁就由2020年嘅1.2咧就上升1倍吓，至到2021年嘅2.4，即系讲紧每即系都系讲紧每10万名嘅15岁以下男性咧个自杀率咧就系2.4。咁啊，亦都咧讲紧，譬如系年轻啲嘅群组啦，讲紧15至24岁咧，嗰、那个青少年嗰个自杀率咧亦都系稍为上升咗啲。咁啊，2021年嗰个自杀率咧就系9.3，就对比起2020年嘅8.6咧为高噶。咁大希腊又会点样去初步听到啊？呢个青少年嘅自杀率嘅上升点样理解咧？应该 嗱呢啲数字上嘅问题咧，要分析落去，当然就冇咁简单啦。不过如果你睇翻以前曾经香港有一段时间都出现咗青少年特别学生自杀比较严重嘅时候咧，你发现有几个表面上的現象咧，同今次的分析是很一樣的。一個就是什麼情況下邊突然間每個自殺率會比較高呢？ 就例如長假之後，特別暑假一翻嚟，咁啊突然間會有一段時間咧，會有啲自殺率上升嘅情況。咁啊，其實好多人當時都分析咧，就係話點解會出現呢個問題咧？就係、是、一翻學唔適應啦，但係有一段時間又冇翻學，就孤立無援。咁其實如果你將呢個問題引申去依家疫情咧，其實個情況一樣嘅，就係、是、因為咧，因為疫情嘅時候咧，可能上課又唔正常啦，啲群育活動又冇啦，師生互動又少咗啦，學校對於學生同埋家庭嘅支援又少咗啦。咁呢啲都可能係一啲即係出現咗問題，但冇及時去解決咧，而引致到問題嚴重咧，到最後咧就不幸嘅事件咧就變成自殺，即係咁樣。我相信呢個情況，我諗大致上一樣。咁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呢？除咗係我見到啲專家都提出話，唔好俾咁多功課啊，或者諸如此類之外咧，我相信其實係點樣增加翻對學生啊、家長啊、家庭嘅支援咧？喺一個疫情反覆無常嘅情況下邊咧，依、這個真係確實係要研究嘅問題。 嗯。青少年的自殺率是創了新高，那當然值得關注了。其實呢現在那個以年齡群組來到劃分呢，其實呢就長者的自殺率都仍然是那麼多個年齡群組裡面最高的。60歲或者以上的男性的自殺率呢，就由2020年的每10萬人有 24.3 呢，就大幅上升至到2021年的 27.3。 那這些呢都是值得大家關注的一些情況啦。都問下各位聽眾啦，點樣睇呢個嘅問題呢？咁大家又可以點樣去到真係關心下身邊嘅人，去到防止自殺呢個嘅情況，真係呢啲悲劇呢去到出現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呢個時間呢打起立吧，我哋就請嚟咗呢個中心嘅代表同我哋傾啦。電話旁邊有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教授啊。葉教授你好。 就兩位好，大校長好， 你好， 不如都請你先分析咗，真係今次嘅數字先啦，或者你哋講下，即係你哋點樣攞到相關嘅數據嘅係？ 我哋個數據咧就係用從呢個死因庭咧就係嗰度就係俾到我哋嘅，但因為死因庭嗰個數據有陣時都有啲滯後嘅，因為佢要有啲咧有啲 cases 咧要到成一兩年咧先可以做得到，咁所以我哋就用埋我哋本身一啲即係所謂叫做係估算嗰個工具咧，同埋媒體嗰個報導啦，咁整理之下咧就得出呢個數據嚟嘅。 嗱頭先都講咧，就其實2021年咧香港整體嘅自殺率咧就係、是。每十万人有12.3人啦，点样理解呢个数字咧？系高系低咧？ 12.3咧就其实如果从呢个世界嗰个数据嚟比较咧，就唔系特别高嘅。咁即系我哋只系再系啱啱系平均啦。即系12.3，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我哋讲紧喺2021年咧，我哋大约成年咧有910人就系轻生啦。即系如果平均数嚟讲咧，就每一日咧我哋都有2-3个。咁但係我哋即係一直都覺得係即係一個都嫌多啦，即係話如果我哋即係有可能係有好多自殺嘅事件咧，係可以去避免嘅，同埋可以去防止嘅時候，咁我哋都希望大家都係多行一步啦，就大家都能夠去做多少少嘢咧，去防止呢個悲劇嘅發生嘅。 嗯，頭先我哋都提到咧，就關於15歲或者以下嘅少年人啦，咁、那個自殺率咧係上升至到歷史新高啊，可唔可以都講下你哋嗰個數據嘅分析咧？ 依、这個咧就係我哋真係擔心嘅，因為咧就其實咧就係、是、譬如15歲或以下嗰個自殺人數咧，一直以嚟咧其實都係好少嘅，即係嗰個基數啊，同埋即係發生嗰個事件啦。但係近依即係由2019年開始嘅時候咧，咁我哋真係睇到咧就有個上升嘅趨勢啦。即係我哋講緊，如果用每十萬人嚟計嘅時候咧，由0.9計去到1.2，然後到2021年嘅時候咧係升到去1.7。咁即係如果我哋讲緊个學童自殺嚟讲嘅时候呢，我哋讲緊由2019年即係如果以一个學歷即係话以學期嚟睇嘅时候呢，而由27个到25个到去年呢就 32個嘅，咁即係中小學都有嘅。咁我哋覺得呢個上升嗰個趨勢咧係令人擔心嘅。咁亦都我哋亦都好多謝就係警方啦。咁咧佢都同我哋去分享咗成個即係自殺研究裡面佢哋搜集到啲證據啊、一啲遺書啊，同我哋去分享，同埋同我哋一齊去研究嘅時候咧，咁就的而且確喺個疫情底下咧，就對啲學童嚟講嘅時候咧，佢所面對嗰、那個喺精神健康上面嗰個挑戰啊，同埋喺個自己嘅系統嘅嗰個支援咧，就未必必例能夠好似唔係喺疫情咁樣。咁所以即係我哋係值得係需要去關注啦。 嗯，我見你哋嘅研究咧係有分析翻即係唔同年齡組別一啲自殺嘅原因啊。咁但係點樣去得出呢啲嘅原因嘅分析嘅咧？ 呢啲原因咧，就我即系当每一个就自杀个案就发生嘅时候咧，咁咧就都有呢一个警方嗰、那个那个调查啦，咁就一定要睇清楚究竟依系自杀啊，定系一个谋杀啊？咁其实系搜集咗喺各方面嗰、那个那个资料啦，就包括埋有阵时佢自己。就家人嗰、那個就嗰啲後宮啦，或者係同學啊，或者學校上面嘅後宮啦，或者咧甚至有陣時佢又接受咗呢個醫療服務嘅時候咧，有啲係醫生嗰個報告啊，或者係其他，咁就係基於係咁多嘅即係資料底下嘅時候咧，就我哋就係得出呢個結果出嚟嘅。 嗱，頭先都講話即係大家關注到15歲或者以下少年人。嘅自殺情況啦，咁其實根據你哋嗰個嘅數據嘅分析咧，咁都見到有 5.1% 個因素咧就源自於學業壓力啊，亦都有2%左右咧就係學業成績欠佳啊，係咪就即係點樣去分析呢件事咧？係咪真係學業對於呢啲15歲以下嘅少年人嚟講，就係最大嘅壓力，以至係即係負面情緒嘅來源咧？ 佢哋。通常咧，一個即係學生去輕生嘅時候咧，就我哋從好多嘅研究裏面都睇到，就唔係一個單一嘅原因。即係其實而家咧，我哋講緊嗰個學習壓力啊，或者係家庭關係啊，或者係其他嘅適應問題嘅時候，有好多時候咧都係同一個時間就出現嘅。咁喺過往嚟睇嘅時候，我哋講緊有成95%嗰啲學生咧，佢所面對咧唔係一個單一嘅問題嘅。咁佢有時即係喺我哋嗰個就數據。里面，同埋有阵时我哋从佢哋嘅遗书里面咧，我哋所睇到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通常咧，即系一方面有学业上面有嗰个压力咧，而另一方面家庭之间嗰个关系咧，就都系十分之紧要嘅。咁所以我哋见到有好多时候咧，即系啲问题嘅时候咧，系会通常咧就会多过即系单一嗰个出现咧。咁所以而同样嘅时候咧，我哋睇到嘅时候，其实譬如我哋讲到家庭上面嗰个关系嘅时候，家庭一方面系可能系压力咧，但系另外一方面咧，亦都系可能系一个支援系统，如果我哋能够系令到佢哋可以做到嗰个工作嘅时候咧，就亦都会减轻呢个学童自杀个风险啦。 其实邵辉，你觉得咧，即系会唔会依家啲细路出现呢啲即系倾向，或者以至真系轻生咗咧？正如头先讲咧，就系佢缺乏咗个支援系统。呢个支援可能嚟自朋友，可能嚟自老师，可能嚟自家庭。其实如果系呢个问题嘅话，疫情當然使到即係人與人之間嘅社交距離就遠咗啦，即係都疏離咗啦。咁我哋點樣可以加強翻呢個支援系統呢？ 是啊，因为这个你讲得很啱嘅，即係喺疫情底下嘅时候呢，即係班同学即係又唔係成日就返到学啦，咁亦都係唔单止即係同輩之间嗰个支援系统冇咗，有陣时同老师之间嗰个关系上面呢，就都係唔能够好似以前咁建立得到。然后再加上疫情嘅时候咧，有嗰时候一啲比较系弱势家庭嘅时候，如果佢个屋企就住屋环境啊，或者会比较系恶劣啲嘅时候咧，亦都因为唔使翻学嘅时候咧，有阵时我哋从嗰个数据里面都睇到佢哋嘅家庭上面嘅冲突咧就会多咗。所以而家你试下谂下，如果一个初中生嘅时候，佢啱啱去到做呢个中学嘅时候，佢都会面对有好多不同嘅改变。以前嚟讲嘅时候咧，就好快咧，佢就会揾到佢嘅支持系统啊，成。但如果喺过往嗰两年半嚟讲嘅时候咧，就系冇咗嘅时候咧，当佢哋呢班青少年系经历咗佢不同嘅问题嘅时候咧，佢唔知道去边度揾帮助啊。 咁所以而家我見到有好多有一啲學校咧就比較進取啲嘅時候咧，就係、是、需即係話啊，就算冇需要上堂嘅時候咧，但係佢哋都希望能夠係開放個校園嘅，對一啲有需要嗰啲同學嚟講嘅時候咧，都俾佢哋有機會翻到學校咧就去接受依一個幫助啦。咁而我好相信即係話希望真係能夠做到咧，就話一方面即係我要防疫啦，但係另一方面咧，學生嗰個精神健康咧係需要我哋留意嘅。而家有好多時候咧，我哋只係掛住要 追翻啲功課啊、學業啊，係 啦，係啦，係啦。就我同埋我哋講緊係即係即係成年嘅話，或者係一個整日嗰個課程咧，而家我哋半日教嘅時候咧，有好多時候啲啲體育啊、啲音樂啊依啲比較有啲同學最中意嘅嗰啲活動嘅時候就會冇曬，所以會令到佢成個翻學嗰個過程咧都會覺得係好唔單止沉悶啦，而另外一方面咧就完全係提唔起就興趣。咁所以喺依方面嘅時候，即係真係大家要諗多少少咧，即係話。除了要抗疫的时候，这班人即是那班学生所面对的挑战是大的。不 是 我很同意的，因为呢我们成日只是说抗疫打不齐针，晏昼又不准回来活动，这个是一方面要考，但另一方面更加使到同学之间就没有那种互相关心互相支援的系统。我听讲现在很多中学毕业的同学跟我讲，其实同班同学的样子是怎样都不是几，因为经常戴着口罩嘛。另外还有一样，你在大学工作，我听讲这两年呢，因为现在开始回来campus， 即是回来校园上课，好多人出現翻嚟校園上課嘅唔適應，大學生都出現呢個問題，所以其實成個人與人之間嘅疏離咧，導致個支援系統嘅下降咧，係出現咗好多情緒同社交嘅問題，呢個係困擾咗呢一個階段嘅青年人，其實最需要就係呢啲嘢，其實。 是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即是当我们即是现在都希望越来越多人讲的时候，都希望大家都能够留意啦。但我都知道有到很多学校呢，就虽然是有这个疫情就那个困扰之下的时候呢，咁我见到有些就校长的时候呢就都是愿意呢就开放个校园啊。咁譬如起大学来讲的时候，我们都是觉得即是起一两年的时候呢，不单止那个教学那个情况是受到阻碍呢，是大家师生之间那个关系呢就都是有影响。所以整个大学生活的来讲的时候呢，是好像被人扭曲了咁。所以怎样是能够再一次令到他是比较是做得好呢，我想真的要大家都要落多些功夫了。 我们关心完青少年的自杀问题啦，其实呢就在不同的年龄群组之中呢，都仍然是以长者的自杀率是为最高的。根据你们的估算呢，2021年呢就60岁或以上的长者呢，每10万人咧有 20.7 咧系自杀嘅，咁变咗你又点样分析呢个嘅长者嘅自杀情况咧？个原因又喺边度咧？ 长者我哋通常咧就睇到咧，就系佢大部分咧都有啲所谓叫疾病嘅，即系有啲混疾嘅。咁啲混疾有陣時咧，就令到佢哋即係無論係身體面係不舒服啦，或者咩事。但另外一方面嘅時候咧，就係佢嗰種感覺種就是孤單啊，同埋焦慮嗰個感覺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喺今年三月，當呢個第五波疫情係好犀利嘅時候咧，咁我哋都見到個老人自殺嗰個人數同埋個率咧都係上升嘅。咁我哋就發覺當時即係有好多老人家去面對即係呢個情況嗰種焦慮啊，同埋嗰種好似俾人遺棄嗰個感覺嘅時候咧，咁有時係會令到啲老人家會即係會有咁嘅諗法啦。咁我哋亦都在我哋同啲志愿团体一起去工作嘅时候，咁佢哋都话有啲咧就系啲亲人就系就移民去咗其他地方嘅时候，咁有时佢哋啲老人家或者唔系咁想去嘅时候，都有一种被遗弃嗰个感觉啦。咁而家再加上自己体弱多病，如果再加上独居嘅时候咧，咁就依班咧都系一啲我哋需要特别去关注嘅群组啦。 咁疫情底下点样去继续去到喺医疗上、健康上面跟进呢啲长者嘅长期病患嘅个案呢？以至到即系譬如照顾者可能喺即系如果个长者系需要照顾吓，咁喺疫情 底下，可能亦都經歷更加大嘅困難咧。呢啲方面係咪都有啲嘅建議可以俾社會同埋政府咧？ 我覺得就係真係第一好多謝好多志願團體啦、生命熱線啦，佢哋有好多咧都係會自己親身去就去關心下，即係喺區裏面，尤其是啲獨居嘅長者。但我覺得有陣時即係如果要政府要做曬咧，亦都冇乜可能嘅，因為我哋150万嘅老人家有65岁或以上，其實所面對嗰個工作係好多。咁所以我係即係如果能夠係發揮咗社區嗰個力量啦，即係我能夠無論喺我哋嗰個自己樓層裏面又好，或者自己所認識的老人家來說，即如果他是單身的時候或者是獨居的時候，或者即大家都行多步，就打個電話又好，或者去敲敲門都好，就看看他們的需要是什麼。那即是從黃大仙我們一個叫跨代關懷那個計劃的時候，都是大家是叫啲青少人去幫下呢一班人，咁大家去直互再組織翻嗰個社區嗰個保護網絡啊。 OK， 時間關係，同葉兆輝教授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 多謝你， 葉兆輝教授就係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嚟嘅。 聚解封。另外，鄭州市政府表示，為咗嚴控疫情輸入，經專家研判，決定聽日至星期五展開一輪全市核酸篩查。天气概况，受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影响，华南沿岸普遍天晴。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5.9度，是有纪录以来九月份的最高温度。在晚上7点，台风梅花集结温州的东南偏东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东海并移向华东沿岸。同时热带低气压集结硫磺岛的西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预测，天晴但有烟霞，明天最高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6度，吹轻微至和半北至西北风。展望本周至下周初持续天晴酷热和干燥，星期四最高气温达到35度，风势微弱和有烟霞，日的气温33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在九龙的加士居道天桥，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对开的快线呢，因为有意外，咁龙尾排到上乡道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对开桥面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上乡道。隧道方面呢，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过去港岛呢仲係相当之多车㗎，因为较早前呢管道里面曾经有坏车事故嘅，坏车走咗，咁但係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去港岛呢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跟住太平洋贸易中心。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就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排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只係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线较为多车嘅，龙尾去到浙江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喺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喺翠屏南村。九龙区嘅路面方面咧，观塘道西行线去龙翔道近住彩石里一带咧，而家都系好多车嘅。咁啊，伟业街个龙尾就去到常月道，同埋就去到九龙湾港铁站附近噶。观塘道西行线去龙翔道方向都系比较多车，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九龙城交汇处仍然系交通繁忙啊。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附近。新界方面咧，啱啱运输署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咧，大埔嘅运头街有啲紧急嘅维修，运头街南行线啊，去富雅花园方向，近住乡事会街至到培贤里嗰段咧，系需要临时封闭。本来经过度嘅巴士咧，全部都要改路行。运头街因为有紧急维修，南行线去富雅花园部分路段系需要临时封闭噶。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啦，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 屯門公路去元朗、新墟至黃珠路都是多車的。安全車速報告有將軍澳、田下灣村工業村去將軍澳。最後食安仔提提你，零食是要跟朋友分享的，獨食易肥。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拣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和余额，咪过期不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大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言论自由，其他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討論緊咧就係自殺嘅問題啊！咁啊，各位有啲咩嘅問題，有咩嘅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但係嗱，我哋頭先就訪問咗學者啦，咁就整理咗咧就係上年嘅一啲香港人自殺嘅數據啦。當中都係講到話咧，留意到15歲或者以下嘅少年人自殺率咧就上升至到歷史嘅新高啦。咁其實亦都同時間咧，其實就所有年龄群组之中仍然都是以60岁或以上的人士的自杀率是最高的。咁大家点样睇呢啲情况咧？同疫情啊，近年的疫情有冇关系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呢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咧，请嚟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总干事曾展国。曾展国你好， 你好，你好， 曾生。 你哋機構咧就收好多，即收一可以收一啲嘅一啲人士嘅求助啦嚇。可唔可以都講下其實近年收到嘅求助個數字個變化係如何咧？ 整體你意思係咪？ 整體先啦嚇，整體先。 整體數字咧，我諗近年就好難做參考啊。因為疫情其實唔係淨係影響市民，亦都影響我哋機構啲服務。咁所以當我哋接電話嘅人少咗嘅话咧，其实咧收电话自然就会少咗，但系其实唔系代表求助嘅人正真系少咗咯。我谂好多市民都真系有呢个情绪上面嘅需要协助。咁上年我哋数字上面其实都系有上升嘅，比起前一年啦，即系2021年比2020年系高咗。咁只不过因为上年个疫情情况稍缓啦。咁所以我哋啲同工咧可以多啲去翻到會裏面去聽電話，同埋去幫到啲求助人。 嗯，咁頭先都講啦，即根據港大嗰個嘅數字分析啦嚇，咁都見到係15歲或以下嘅青少年咧個自殺問題係值得關注。 係啊， 你哋收到個求助情況又有冇即相同嘅情況？即係咪都會唔會呢個年齡群組嘅人士求助嘅個案多咗定點樣咧？ 數字上係多咗嘅嚇，我頭先正如我講咧，2021年係因為服務比較好啲，可以穩定啲去提供，咁所以數字上面都係上升咗。咁而我哋睇嘅數字咧，就唔係淨係睇到15歲，我哋睇到19歲嘅。咁如果以上年2021年嗰個自殺死亡數字咧，10至19歲係去到39宗啊。咁比起2020年咧，係33宗係上升咗6宗。咁如果以自殺率嚟計咧，就5.68升到去6.85，以每10萬人嚟計，咁呢、這個。即系喺个自杀率嚟计，其实都系算系几上升得几犀利嘅，所以我哋要关注嘅。 你又点样分析呢啲青少年嘅一啲可能轻生背后嘅原因咧？或者即系从你哋嘅求助个案之中啊，又佢哋有冇表达啲乜嘢最关注或者最唔开心嘅地方咧？ 我哋如果以热线嚟计咧，求助嘅人咧，佢哋嘅我哋所谓嘅 presenting problems 啦，即系佢哋嘅表征问题，佢哋话俾我哋知嘅咧，最高嘅咧就系家庭问题。第二咧就係、是精神健康，第三就係、是愛情嘅問題。OK， 呢個就係我哋熱線收到嘅數字。 咁多少少反映其实呢喺即係呢个年龄层里面呢家庭相处呢其实好多时都係俾佢哋好大压力嘅。咁呢个家庭相处其实可能唔係淨係单单家庭嘅相处问题就算数喎，呢啲家庭相处问题可能会係影响緊佢哋学业啦，又可能父母对佢哋好大嘅压力啦，要佢哋读书个成绩要好啦，又或者係佢哋会可能家庭唔係咁鍾意佢同某啲人即係相处啦，即係譬如话同学啊朋友啊或者係他们喜欢的人可能都会影响到他们，而父母的关系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精神健康，他们的情绪的问题。第二大的就是精神健康，我们很多时候就简单地以为精神健康这件事或者青年人怎么会那么多，多数都是中年人他们比较犀利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那些东西，其实不是的。我哋睇到其實青年人咧都個精神健康問題咧比以前真係嚴重咗噶，因為佢哋嘅壓力、生活壓力其實都唔低嘅，好多時喺讀書上面咧俾到佢哋非常之大嘅壓力，導致佢哋嘅精神健康咧都出現問題嘅。咁而我哋自殺危機處理中心咧就真係提供一啲面對面嘅輔導服務嗰方面咧，最大嘅三個主要原因咧，可能有一啲相關啦，即係頭先睇家庭啊、精神健康同埋愛情嘅問題。相關嘅係點解咧？就係呢個服務睇到嘅咧，最大嘅問題就係學習，第二樣嘢就係家庭，第三樣嘢精神健康。咁大家可以睇到個關係啦，即係精神健康點都係喺頭三位裏面，咁而學習咧就出咗嚟一個好頭嘅位置。家庭就擺第二，咁所以其實呢啲嘅問題係相互之間係可能係有關係，影響到一個年輕人咧，佢哋嗰個嘅精神健康啊，或者係情緒啊，係好大問題，所以先至要嚟求助咯。 咁啊，你哋譬如舉個例，即係做咗一個咁樣嘅分析，雖然呢個統計上唔完整咧，正如頭先講疫情嘅影響啦，你哋會建議有哪幾個方法可以幫到依家出現問題的年輕人呢？ 我想方法呢不是一方面的工作，即這個是整體整個香港社會要去想的。咁當然家庭是第一樣嘢啦，父母怎樣去跟子女相處啦，父母要求子女在读书嗰方面啊，或者佢平时生活上面嘅嗰啲嘢嘅时候咧，系用一个咩嘅方式同佢哋沟通啦？会唔会过分要求咗佢哋啦？又或者冇睇到佢哋嗰个嘅能力而去逼青年人一定要读好书啦？有冇睇到佢哋嘅强项咧？欣赏佢哋啦？其实呢啲都好多好重要嘅。咁有时父母咧，尤其我哋香港嘅父母咧，系比较紧张。小朋友他们的学业成绩就忽视了他们其实很多其他的强项还有他们的兴趣，这件事我们是需要留意的。家庭始终都是一个小朋友的避风港，但是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件事反而 变成他一个压力的来源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是非常大的影响。咁當然另一個我哋要留意嘅就係學校方面啦，即係學校需要好多時跟課程進度啊，咁又幾十個學生喺曬一班裏面，課程進度就一樣嘅，咁但係其實好多時佢哋未必真係能力上面係做到一樣，咁我哋有冇可以令到佢哋喺個課程上面適切地配合到每一個小朋友嗰個嘅能力呢？這個都非常之重要。咁當然啦，仲有就係社會上面我哋點睇小朋友嘅成長應該係點樣啦，政府應該又點樣去配合啦。其實係好多方面我哋都一齊要去做功夫囉。 嗯，頭先你講到嘅一啲問題呢，咁其實你見到即近年嘅疫情啊，對於呢啲問題係咪有特別大嘅影響呢？即係導致到可能多咗人啊真係產生輕生嘅念頭呢？疫情嗰個關係有幾大呀？ 如果你讲年青人嘅话呢，其实个影响都唔细嘅，因为佢哋返学嗰个嘅生活呢係完全係打乱晒嘅。咁不论係影响咗佢哋学习啦，佢哋社交生活啦，其实都有好严重嘅影响嘅，因为佢哋嘅社交好多时就係喺学校里面发生嘅。咁学校亦都係佢哋其中一个可以得到开心时候的一个地方来的，即是他们上学 是可以有同學的相處啊，有朋友啊，可以傾到心事啊，可以一起玩啊咁樣。咁但係有一段時間，即係疫情係令到佢哋停咗學，唔可以翻學啦，要留喺屋企。咁又要適應一個唔同嘅學習模式啦。對於學生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嚟嘅。咁尤其佢要留喺屋企嘅時候，可能有時父母都係在家工作，咁大家相處嘅時間係好長嘅。咁而父母如果唔識得調整，同子女嘅相處嘅話咧，好多時就變成子女嗰個嘅壓力來源更加大啊！有時可能父母會多啲嘅要求啦，或者係覺得有啲嘢睇唔順眼啦。點解細路成日都係掛住玩啊，唔係去讀書啊？咁其實可能佢都有啲時間已經係我嚟處理功課啊、讀書嘅嘢。咁、嗯、但係好多時就係將嗰啲問題會放大咗，咁大家嗰個嘅即係。壓力就會更加大啦，唔開心嘅情況會更加大。其實就唔係淨係子女會有咁嘅情況，即係唔開心啊。就算連父母都一樣，係會多咗好多即係情緒嘅問題嘅。 阿周生，你從事呢啲咁嘅求助工作有幾耐時間？ 11年啊，呢一個機構我都工作。 嗱、如果用你參與呢個工作呢十幾年嘅經驗咧？如果我想你講出下喺個規律或者個趨勢上面有明顯變化，你會講到邊幾樣變化係最主要？ 你講年輕人因為整體香港社 年輕人 我諗個變化最大嘅就如果以比較我哋以往啦十幾年前啦、到而家咧，其實最大嘅變化係青年人嗰個嘅學習時間係真係越嚟越長。佢哋以往我哋以往嘅年青人咧，係多啲時間去玩啊、運動啊，或者可以有其他嘅興趣嘅。咁而家嘅小朋友咧，相對係即係冇咁多呢啲時間，好多時都好多學習啦、補習啦，禮拜六日可能要學好多唔同嘅嘢啦，漸漸令到佢哋咧冇乜時間可以有發展其他自己有興趣嘅嘢。咁對於子女嘅成長，其實係非常一件唔好嘅事嚟嘅。咁呢個變化，我不過近呢兩年，我覺得開始有啲家長係意識到呢一個問題而放鬆咗嘅。咁呢個係一件好事嚟嘅。 OK， 時間關係啊，同曾展國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 多謝，拜拜。 曾展國咧就係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嘅總幹事嚟噶嚇，咁啊預防自殺咧其實已經成為咗全球關注嘅一啲公共衛生議題啦，咁都希望大家喺聽到呢啲數據分析之後咧，咁可以大家社會上啦一啲團體啊、政府啊，都可以一齊咧去到面對呢啲嘅問題啦。好啦，我哋咧呢個時間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傾啊。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经常听人讲，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总有一位女人。这句话真不真？为什么女性的角色这么重要？跟男性某些性格缺陷有没有关系？岑日飞请来万玉伦、黄金城一起讲一下男人背后的女人。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第11集，一句说话变成祸或福。陈德信饰演寻龙叔。 风水嘅嘢咧，唔系可以用嚟玩噶吓、啊，记住精神如神在啊！你我相见都总算有缘嘅啊！你跟我嚟啦吓。 失物认领处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2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陆宇光同埋戴希立咧，继续喺直播室呢度噶。戴希立呢个时间咧，想讲一宗咧喺大学嘅宿舍里面发生嘅一种骚扰事件啊。咁啊，根据报道咧，咁就系早前啦，咁就有喺香港大学一个嘅宿舍利明泽堂啦吓，咁就怀疑咧就有学生啦吓，咁就喺饮咗酒之后咧，就喺社堂咧就系用不当嘅言语同埋行为 咧就冒犯其他宿生嘅情况。咁根据咧就系港大学生会学院嘅报道啦，咁啊有咧就系一啲嘅宿生咧喺凌晨时分咧，咁就系拍门啦，咁就拍咧两名，应该话系有一啲嘅男生啊，就系喺半夜凌晨嘅时候咧就敲打两名非本地女生嘅房门啊，并且咧就系报道话咧就佢哋以普通话就讲话啊你我哋出嚟玩啊咁，或者香港欢迎你啊咁样。咁之后咧就根据报道所讲啦，咁其实咧香港大学咧嘅校方咧亦都系处分咗三名嘅宿生啦，其中咧两人咧就系要永久禁止住宿，一个人咧就禁住宿一个学期，另外咧亦都系警告咗两名嘅宿生啊。咁根据咧我哋都向咗香港大学系度查询啦，咁香港大学嘅发言人就回应话咧，对于呢件事件咧系高度重视，已经系即刻调查啦，咁同埋咧就决定咗对于触犯社堂行为准则嘅学生咧作出惩处。将佢咧逐出社堂嘅咁，但喺嗱呢件事件引起社会嘅关注咧，咁啊除咗一个系喺大学里面嘅一个骚扰事件之外咧，亦都关乎到咧今次即系受到骚扰嘅对象咧系一啲嘅内地嘅女生啊，咁就有啲人咧都会以一个即系本地生吓骚扰内地生嘅一个角度咧去睇呢件事件啦，亦都有人咧就系以一个啊性别啊，即系以男生咧去到半夜骚扰女生嘅一个角度咧去睇呢件事件，亦都有呢啲团体咧就系就住呢件事件咧向咗平机会方面咧去到作出投诉添个，但系嗱， 我就唔知道香港大学嗰、那个。即系寄宿嗰度咧，对于宿生饮酒，即系然后跟住出现咗一啲即系比较即系违规嘅行为，系点都即系会唔会对于饮酒系会有一个规定？咁呢个就另一个角度啦。不过依家可能就依家啲人就跳咗去头先讲男生骚扰女生，或者系本地生骚扰呢个内地生嘅问题。咁呢个就另一种角度啦，我觉得。咁啊，无论如何咧，就即系要处分就必然噶啦。不过问题就系、是，究竟我哋点样睇？呢个头先讲嘅呢两个角度，呢两个角度又牵唔牵涉有啲人嘅投诉去咗评基会啦？即系系咪其实呢个系属于评基会嘅工作范围咧？咁呢个我哋都可能要了解一下。 好，嗱，不如都问下各位啦，大家点睇呢件事件咧？呢件事件有冇涉及任何嘅方面嘅歧视问题咧？应该点样处理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呢、這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请嚟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朱敏健啊，朱敏健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你好， 你哋系咪都收到相关团体嘅投诉啊？其实呢件事件又系咪评基会可以去到展开调查或者系关注嘅事件呢？ 系其实我哋喺周末期间都有留意到传媒嗰个报道啦，咁亦都系今日下昼咧系有团体咧系上嚟咧系向我哋咧就作出咗关于呢件事嘅啲投诉嘅，咁而我哋咧亦都就呢件事咧，發咗一個公開嘅聲明啦。咁我哋都係重視呢件事件嘅，因為呢件事件我哋睇咧，起碼有兩個元素咧係會涉及兩個唔同嘅反歧視條例嘅。咁第一個就係性別歧視條例其中嘅一啲性騷擾嘅條款啦。另外咧就係關於種族歧視條例之下咧，一個都可能係涉及一個。種族歧視的條款的，因為雖則我們說呢，我們也較早前提過我有一個族內歧視的看法啦，那這個看法就是說那個歧視條例裡面所講的一個人呢是由於他的種族而是受到歧視，但是就並沒有說呢歧視他那個人呢一定要是來自不同的種族的，那所以這裡有兩個問題呢我們都需要去進一步跟進。 是咁其实应该话即係而家如果係即係校园里面啦，即係涉及呢啲嘅情况嘅话，咁评基会点样去到跟进呢啲事件嘅呢？ 如果就呢个个案嘅资料嚟睇呢，咁其实都有晒事发嘅时间地点啦，咁人物方面呢我哋相信亦都可以同校方跟进嘅。不过或者我都想喺呢度都呼吁一下呢，就是如果最有效可以评基会跟进的方法呢，就是当事人呢是直接跟我们联络，咁因为有了当事人的资料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循一个比较正式的法例授权给我们去处理这个 個案的方式去做呢？ 嗯，好啦，咁你头先都讲到话，即系你曾经发表过对于即系族内歧视嘅一啲睇法啦，亦都咧根据报道咧，你都曾经系向咗即系政府提交咗一啲可能系修例嘅一啲建议啦。咁其实你点样睇而家嗰个嘅推动嘅进度咧？咁系咪真系可以有机会系就住呢个族内歧视去到立法咧？ 系呢样嘢咧就我哋嗰个报告书咧。就亦都有幾個提議交咗俾政府啦。咁目前嚟講咧，已經去到好細緻喺字眼上面嘅商討。咁我哋依家同政府有個比較共識咧，就係傾向於用一個居民來源地呢一個咁嘅字眼去處理呢一個有關內地喺香港嘅居民由於佢嘅居民身份。而受到嘅一啲歧視啊、騷擾同埋重傷嘅行為，咁因為我哋嘅睇法就係話，如果族內歧視呢一個概念咧，其實喺現有嘅法例咧，都已經有一個含義喺入邊嘅。但係如果我哋想更加清楚咁去令到公眾知道，呢條條例嗰個涵蓋嘅範圍，如果係適用於內地在港居民嘅話咧，咁可能直接地將個條例再加上呢、這個。居民身份、居民來源地呢一個概念咧，就會更加清晰。 嗯，嗱，如果用居民來源地嚟到即係做一個族內歧視嘅一個即係族群之間嘅分野，都可能係幾複雜嘅喎，因為即係你知香港可能好多人士都係從內地移居嚟到香港㗎啦，咁究竟係究竟嗰啲人啊喺香港住咗幾耐，都很影響佢個身份認同啦，佢個文化差異啦，以至到即係如果出現歧視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嗰個人士咧都係本身都喺內地嚟嘅，咁或者唔同嘅地方嚟嘅，咁變咗咧要去到做呢啲嘅界定，可能都係一件幾複雜嘅事嚟嘅。 是啊，你講得好啱啊！呢個概念咧講起上嚟，好似聽落就好簡單啊，即係居民身份或者居民來源地。但事實上，如果要有效咁樣立法嘅話咧，咁有關呢個定義咧，我哋真係要界定得相當有技巧嘅， okay. 否則就會出現主持人剛才你講個情況啦。因為中國咁 唔好意思，時間關係，我哋聽新聞先，轉頭翻嚟再同你傾下。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冠病毒确诊宗数持续回落，新增7218宗确诊，再多10名病人离世。中秋节假期后，连同滞后数据，学校共呈报2886宗阳性个案。另外，葵涌耀奇颐养院暨日间中心呈报共14名院友同员工染疫。在玛格烈医院留医的10岁确诊男童，情况由危殆转为严重，可以自行呼吸，院方会安排磁力共振为男童检查脑部。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确诊数字仍然高企，可能需要至少两个星期才可以判断疫情走向。在 Mira 演唱会意外中受重伤的舞蹈员李启贤，现时在伊丽莎白医院神经外科病房留医，情况已经由严重转为稳定，维生指数稳定。李启贤爸爸李盛林在社交网站发表声明，说谢却所有捐赠的好意，认为在责任人未有妥善处理之前，所有捐赠都为时过早。另一方面，据了解，负责调查的警方西九龙总区探员执行法庭搜查令，下午到有份参与制作的两间公司协兴龙和艺能工程共5个地址搜查。粉岭皇后山一个建筑地盘，去年7月，一名工人切割在地坑内的工字铁时，工字铁倒冧并击毙另一名在地坑内切割板桩的工人。 涉事的宝华建筑营造有限公司、瑞荣建筑有限公司、新联铁器工程有限公司和一名承建商因为违反相关规定而被检控，在粉岭裁判法院分别被判罚款12万、13万、8万和13万。內地傳媒報道，唐山燒烤店打人案今日早上公開審理，報道引述河北省廊坊市廣陽區人民法院工作人員表示，審理仲未結束，預計持續幾日。河北省人民檢察院早前起訴28人，涉嫌惡勢力組織違法犯罪，紀檢監察機關就立案審查調查15人，留置8名公職人員，初步查出違紀違法和涉嫌濫用職權、徇私枉法、行賄、受賄等職務犯罪問題。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但有烟霞，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6度，吹轻微至和半北至西北风。展望本周同下周初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星期四最高气温大约达到35度，风势微弱同有烟霞，日的气温32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提一提大家啲封路嘅安排啦。喺大埔嘅运头街，因为有紧急工程啦，运头街去富雅花园方向，介乎香兆会街至到培贤里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咗。咁几条巴士路线啦，分别就系九巴嘅74号 A、71号 K、74号 K 同埋 N271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乘客要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系排到去佛光街桥底。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呢一段咧比较多车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仍然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果栏。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至到沙田市中心呢一段咧比较多车一啲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的人士啦，应该是时刻保持专心、留心，不要分心，避免意外发生，咁先至够尽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之下》。 表面宅心仁厚的黑风色，实质城府极深，每个人似乎都在他的算计之中而不自知，唯有白风直能够看透他，所以还叫他做黑狐狸。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手下留情，秋风起。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秋风起就梗系要减肥啦，趁住一个秋天凉凉爽爽的日子，行山又好，跑步都好，你冇藉口话痴痴立立噶啦。祝大家有一个健健康康的秋天。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喺大學宿舍裏面咧，就係有一啲嘅學生啦，對兩名嘅內地女宿生咧作出一啲嘅滋擾行為嘅事件啊。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傾緊嘅，請翻朱敏健出嚟先。你好， 係兩位主持人好。 剛才都讲到啦，如果要就族内歧视去到立法嘅话呢，剛才你都讲到话，即初步嘅族群嘅界线呢，可以係用佢哋嘅来源地或者出生地去到分辨啦。咁但剛才都讲啦，即如果在香港呢个环境讲呢个出生地来源地，可能係一个都几复杂嘅一个问题嚟㗎喎。你又觉得应该点样处理呀？ 係呀，因为我哋而家面对嗰个问题咩时间都拖咗都唔短咧，就是、因為如果個定義定得唔好嘅話咧，係會做唔到我哋想立法所達成嗰個效果嘅。具體啲講就話，如果將佢出生地定得太細，咁可能即係中國咁大，出生地好多，變咗唔同嘅出生地之間嘅，如果產生嘅行為都受到管制嘅話咧，咁其實唔係嗰個立法嗰個原意嚟嘅。咁所以目前就喺嗰個定義方面咧，我哋的而且確係遇到一啲困難。咁但係我哋嘅同政府方面咧，都係好積極咁樣商討緊啦。咁亦都有啲法律專家啊，亦都甚至乎有啲立法會議員咧，我哋都接觸過咧，係攞緊一啲意見。咁應該短期內都可以解決嘅呢個技術問題嚟嘅。 阿朱文健，我有幾個問題想請教你。第一個問題呢，就其實應該講呢，今次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呢，那個投訴呢是主要針對性別歧視條例的投訴嚟嘅啫，就冇嗰、那個，因為現時法即係個法例裏面冇族內歧視呢樣嘢，所以其實係針對性別歧視嘅投訴嚟嘅，係咪？ 其實兩個元素都有。剛才我哋收到嘅投訴咧，就係、是、當然性別歧視有啦，因為係男宿生係喺校園嘅環境咧，即係欺凌同埋騷擾一啲女宿生咁樣啦。但係亦都個投訴咧，亦都有指明咧，係因為佢哋係內地人嗰個身份。咁嗱，族內歧視咧，目前嚟講就冇明顯咁樣喺嗰個種族歧視條例入邊寫出嚟嘅。但係我哋個睇法就係話，目前呢一條種族歧視條例咧，亦都冇話明咧，係歧視人嗰一方同埋被歧視嗰一方咧，係必須要屬於唔同嘅種族。咁佢喺呢度咧係靜默咗嘅嗰條條例。咁所以以往我哋就未有機會去有一個實際嘅案例俾我哋去檢視下究竟族內歧視係咪可以喺現行嘅條例之下都適用咧？這個係懸而未決嘅。咁如果今次有呢一個咁嘅案例，如果將來係我哋能夠繼續跟進嘅話，換言之，即係話如果係當事人係同我哋聯絡，等我哋可以繼續跟進嘅話咧，咁可能我哋就可以用呢個機會咧去檢視一下呢個概念啦。 即係簡單啲講咧，呢、這個案例咧就牽涉咗兩種歧視都存在啦。咁譬如我跟住第二個問題問一問，如果真係要去即係假設係成立啦，立咗即係證明係真係有歧視存在。呢兩個嘅處分輕重係點樣呢？ 如果喺歧視條例入面咧，就無論係邊一條歧視條例都好，佢都係循一個民事訴訟嘅形式。咁喺民事訴訟之前咧，亦都要經過一個由平機會嘅調停嘅階段嘅。咁所以佢並唔係一個刑事嘅行為嚟嘅。如果喺我哋呢個範疇， 係 咁就必須要譬如我哋會如果能夠得到當事人嘅聯絡方式啦，咁或者係另外一邊係另外一邊嗰三位男學生嘅聯絡方式啦，咁我哋就可以循住兩方面咧，我哋會聯絡，然之後去循呢個民事方式去跟進啦。 咁就咁即係最後都係譴責啊，或者係點樣係咩？ 如果譬如話經過調停階段，如果雙方係能夠達成一啲共識嘅話，咁從以往一啲個案嚟睇咧，咁做錯事嗰一方可能就需要道歉啊，或者做一個 適合嗰個案件性質嘅一啲賠償啊咁樣咧。咁如果兩方面係達唔到共識嘅話咧，而評基會又覺得咦係有足夠嘅理據進行下一步，即係話必須要去到法庭循民事訴訟嗰個方式嚟到解決嘅話咧，咁我哋亦都可能咧係會將呢件事咧提交俾地方法院去做一個裁斷嘅。 嗯。好啦，亦都讲下，即系今次个事件咧，就发生喺大学嘅环境里面啦。咁其实可唔可以讲下，即系评基会啦，即系近年啦，去到收到嘅一啲喺校园里面歧视问题嘅一啲投诉咧，有冇啲咩嘅即系数字上面嘅变化咧？ 比较多得喺校园有关嘅投诉咧，都系一啲性骚扰嘅投诉居多。 嗯。 咁就之前我哋都做過一個全港性嘅大規模嘅調查啦，就都話呢幾乎喺校園入面有成即係每四個就有一個學生呢話佢過去兩年內呢曾經係遭遇到性騷擾嘅事件啦咁樣。咁喺呢一個課題方面呢，我哋其實同各大學呢都有一個固定嘅聯絡啦，同埋我哋都會提供一啲適當嘅訓練啊，包括一啲教材啊，咁樣俾各大學咧去處理嘅。咁除咗呢一方面咧，就會係另一方面比較多嘅投訴或者查詢咧，就係一啲有特殊教學需要嘅學生喺佢升學啊，喺個學校嗰個環境度受到嘅一啲不公平對待或者一啲騷擾嘅問題啦。咁反為話咧，喺種族問題方面咧，就係極少嘅。在過去這幾年呢都是偶一為之，都是單位數，還有呢所牽涉的兩方面呢都是一些即是介乎華裔與非華裔的人士之間的事情。如果好像今次這樣呢如果是兩方面是都是中國籍的學生呢，那這個就我們是極少，我記得有一單係問，有人打電話嚟問過，但係後尾都係不成立，冇做到投訴嘅，因為係冇出現到。 嗯，你又覺得而家即係喺大學校園，佢哋處理呢啲歧視個案嘅工作如何呢？ 其實校方咧都有一個相當唔錯嘅機制咧，去處理有關歧視嘅議題噶啦。咁同評基會咧，大部分嘅大學咧都同我哋係有固定嘅聯絡點嘅，咁當然就話始終都係佢哋處理嘅都係比較常見嘅歧視議題啦，就剛才講嗰兩個，就係話一啲同殘疾有關嘅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或者係一啲性騷擾方面嘅議題，但係種族方面咧，由於佢出現嗰個次數咧係極少嘅，所以就一直都唔係話我哋同各大院校所需要去處理嘅一個焦點。 嗯。OK， 好啊，咁都睇睇咧嚟緊就究竟评基会嘅工作咧就会点样去处理呢啲嘅问题啦。好，多谢晒朱文健，多谢你先， 多谢 晒，好。朱文健咧就系评基会嘅主席嚟噶，咁我哋再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啊。 聆听自然嘅呼唤，迎接美好新一天。星期一至六。清晨两点半到五点，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香港电台第一台。 瑞文， 瑞杰，我唔讲得嘢住啊！我呢个行为艺术咧，即将成为香港第一嚿活化石。 你唔扮都已经系噶啦。 你讲咩话？ 哦，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港大地球科学系嘅研究员，讲下香港系咪真系有化石。 而我就请嚟时装设计师，讲下点样营救旧衫。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 其实头先啊，朱文健表面上提出咗就系一啲即系学生宿舍里边发生嘅一啲纠纷啦。不过我突然间就谂到咧，即系香港咧，其实系一个即系国际城市啊。其實我係特別需要咧，我哋喺嗰個文化裏邊咧，係 要多元包容和共融，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又既要联通世界，又要跟中国，即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是一国两制，那么出现了譬如大湾区的磨合当中，又会出现了内地来的朋友和香港在那里居住的一些的学生之间的一些共用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呢，即是我觉得呢，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和作为一国两制的一个中国城市呢，可能偶发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矛盾，都是不理想的。我觉得今次如果能够不只是一个宿舍的问题，而是我们能够解决到这个法例上啊、文化上的问题呢，可能会对长远对香港会更加重要。 好啦，跟住我哋不如讲一讲关于一啲空气污染嘅问题啦。咁各位听众咧，近排除咗觉得天气热之外啊，都有冇留意一下咧？就系、是、我哋即系身边嘅环境，我哋望出去远处嘅景观，会唔会都见到可能系即系烟霞、烟雾比较多一啲咧？嗱，其实而家咧就政府喺15个地点咧就设置一啲嘅空气嘅一般监测站啦，同埋咧就系3个嘅路边监测站啊。咁根据咧就系而家啦，即系讲紧晚上七点钟嘅数字啦，其实咧都有1、2、3、4、5个嘅一般监测站咧，系嗰个嘅指数咧吓，嗰、那个健康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达到最高级嘅严重噶咁。咁而呢件事咧，其实都系维持咗一啲嘅时间啦吓。咁根据即系环保署所提供嘅资料咧，其实咧就香港就9月10号开始咧，已经系录得比正常高嘅空气污染水平噶啦。咁啊，亦都预测咧，稍后咧就系部分监测站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亦都咧系来唔少会达至一个严重噶最高级别嘅严重嘅健康风险级别啦。而未来嗰几日咧，空气污染咧亦都会咧系处于较高嘅水平嘅。大气南，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空气问题啊？ 唔系，其实咧每年咧去到中秋左右咧，就啲空氣指數都，我覺得都唔係會好噶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呢段時間咧，空又唔係即係又冇咩雨落，但風勢又微弱喎。咁所以咧，你變咗咧個空氣咧就會，你會感覺咧唔係太好。不過今年點解會我哋特別又覺得更加難頂咧？就因為好熱添啊，加上所以又熱，空氣又唔好啊，就真係喺條街度暈得一陣陣，真係。咁所以依個問題咧，我哋一定要慢慢要重視翻先得，真係。 點樣理解而家個空氣污染問題呢？我哋電話旁邊請嚟環保署助理署長、負責空氣質素政策嘅梁啟明博士啊。梁博士你好， 梁博士， 你好，梗系晚安，系。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而家嗰个空气污染嘅水平咧，嗰个指数咧？咁究竟系咪话即系叫做近嚟系比较高嘅水平，或者即系对比起往年啊同期都系比较高嘅水平咧？ 如果大家睇留意，就系除咗留意嗰个空气质素指数、健康指数之余咧，如果你睇下每一只污染物，咁呢几天咧最主要咧系有一种污染物叫臭氧啦。同埋咧，嗰啲懸浮粒子咧，嗰、那個濃度係比較高嘅。咁其實呢一個嘅情況咧，係維持咗一段頗長嘅時間。嗱，雖然我哋喺新聞稿話自9月10号開始啊，如果市民有留意9月初，即係上個禮拜頭咧，已經都有一啲比較濃嘅氣象嘅條情況出現咗嘅。咁其實咧係主要係因為大家如果再有留意嘅話，現時有個颱風咧係喺台湾附近嘅，咁而家叫梅花嘅。咁上个礼拜亦都有第二个台风咧，跟住打咗上去韩国啦。咁其实每一次咧有个台风喺台湾沿海附近嘅话咧，佢就个气象条件就会令到成个香港同珠三角地区嘅风速咧都会减弱，同埋亦都带咗咧一啲颇热干燥嘅内陆嘅空气落嚟香港嘅。咁呢啲嘅条件，又淨風令到啲污染物冇辦法擴散啦，又加上酷熱嘅話咧，就引致呢個我哋叫做光化學污染嘅問題啊，就會產生好高嘅臭氧。所以呢個情況咧會持續嘅，因為而家個颱風仍然喺台灣周邊未喺行得好慢啊，甚至喺太平洋嘅以西嘅地方，仲有另一個颱風喺菲律賓出邊咧形成緊嘅，所以有個雙颱風嘅。咁通常咧，香港每一年遇到呢啲咁樣嘅情景咧，都會有 高污染的情况出现的、 嗯、 就不是因为今年特别差，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七八月的时候天气非常好的，蓝天的日子都非常多的，因为那段时那个南风那个风势比较强的、啊、就令到污染物没那么容易累积在这里。啊，咁所以个情况呢，现时个状态就係咁样，係完全係因为嗰个气象条件係不利我哋嗰啲污染物扩散而引致嘅。 头先你讲到话即係臭氧嗰个嘅浓度呢係比平时係高啦。咁可唔可以讲下臭氧係点样形成嘅呢？即係同污染有冇关系㗎？ 臭氧係同污染，即係空气污染直接有关嘅，主要係两种污染物啦。一种就叫做氮氧化物啦，即係汽车啊，或者电力公司，即是电厂啊，或者其他燃烧它就会产生的一种污染物。咁另外仲有一只呢就叫做挥发性有机物，即是话例如你一啲清洁剂啊，或者工业用一啲嘅清洁剂，它会个挥发性比较强嘅。咁当呢两种污染物喺空气中停留，再加阳光嘅去影响佢哋呢，就会有啲嘅光化合作用，就产生臭氧㗎啦。咁所以你会留意呢个臭氧通常在下午三四点呢就先至去到最高嗰个浓度值嘅。其实就係喺由上午就12点零钟开始呢，个阳光不断照射嘅时候呢，嗰、那个嘅能量一路增加呢，就会令到嗰个臭氧就係、是、个上升速度係越嚟加快嘅。咁所以呢臭氧嘅形成呢主要係呢两种我哋叫做一次嘅污染物排放产生嘅。 嗱，头先都讲咧，即系有部分嘅一般监测站咧，系录到嗰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达到最高级嘅严重啦、嗯。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嗰呢个严重吓，或者系数字上系十以上啦，已经系代表住乜嘢咧？即系对于市民个健康风险系点？个污染嘅程度系其实系几严重咧？ 其实过咗七之后咧，我哋都已经建议七咧就叫做高啦，即系嗰个空气质素嘅健康指数叫高啦。咁已经系不适合咧，我哋喺户外咧做好多嘅户外活动嘅。咁去到严重嘅话咧，佢个风险咧已经系非常高，尤其是对老人家啦，或者小孩子啦，佢哋因为容易受呢啲嘅空气污染物影响咧，影响佢哋呼吸道嘅。咁更加唔好喺呢段时间走出去做户外运动啦，因为你户外运动带氧嘅运动，你吸入好多呢啲嘅污染物嘅话咧，系令你系唔舒服之余咧，有机会引发其他呼吸道嘅并发症嘅。 你头先讲咧，即系嗰个污染物咧，有啲系关乎呢个悬浮粒子，有啲系关乎臭氧啦。咁、其实形成嘅原因亦都有内部因素同外部因素啦。咁如果天氣嚟講咧，譬如打颱風一路醖釀，使到我哋依家即係個風勢好微弱啊，咁依啲咧就外部因素我哋控制唔到噶啦，呢啲嚇，咁你話可以話有啱得唔巧，咁聚埋一齊就會造成咁嘅現象。但內部因素我哋可以自己控制噶，即係咁你覺得依家今次出現呢種情況咧，有邊啲內部因素我哋可以控制咧，係可以做得好啲，而使到呢種情況唔会咁严重咧？ 长远就系要减少排放啦。即系头先我讲咗啦，嗰、那个主要嘅污染物就系一啲嘅氮氧化物啦，或者嘅挥发性有机物。咁其实我哋系要不断咧去减少使用燃油嘅。 我哋系咪减少紧啊？香港？ 香港系减少咗噶啦。其实我哋喺嗰个 PM 2.5 即系悬浮粒子咧，个浓度已经系下降咗好多噶。咁而我哋路边同埋一般嘅空气监测站嘅氮氧化物咧，都已经系有即系接近下降咗一半嘅喺过去十年里边。咁所以咧，我哋无论系香港啦，或者系珠三角内地广东省政府啦，我哋系一齐努力系做紧好多唔同嘅减排工作。尤其是而家我哋慢慢亦都开始推广新能源车啦，新能源嘅汽车将来咧就基本上系零排放噶啦。唔会再用燃烧㗎喇。咁所以呢啲咁样嘅措施呢都係帮我哋逐步减少使用传统嘅化石燃料。咁因而呢就会帮我哋改善我哋嘅空气质素㗎喇。 咁所以即係今次出现呢，即係真係我哋感觉都唔舒服呢嗰种情况，就係应该讲话係外部因素造成嘅原因比较大啲，係咪呢？ 就咁内外都有。最主要就係好简单。你如果你啲污染物排出嚟一日累积一日，你的影響呢都是有限的，但是今次這個氣象狀況呢，將這些污染物是累積了四五日是散不到的。那你 風藥是吧，即是風藥的原因， 冇錯，啲風藥呢其實佢完全啲污染物呢係累積咗喺整個珠三角地方啊，咁每一日呢都會係再加添一啲落去，咁樣呢個咁樣嘅氣象條件都令到嗰個空氣質素惡化得更加犀利嘅。 你剛才提過即是一些污染物的來源包括車現在都政府是推動即是電動車的廣泛的使用除了車之外還有什麼污染的來源呢會不會是譬如工業、發電等等這些的問題呢 所有如果用化石燃料去燃燒的工種呢都會是污染源的剛才你說到發電我們用石油即是一些天然氣又好或者用煤都好呢啲都系一啲化石燃料啦。即使系轮船香港系一个好重要嘅港口我哋嘅所有远洋船都系用化石燃料嘅。啊香港工业比较少但系你返到去内地嘅话呢内地嘅工业亦都用比较多嘅呢啲化石燃料嘅。所以再加上啦咁就香港本身我哋都要用一啲嘅挥发性有机物啦家居都好多嘅。好甚至你油漆都有呢啲挥发性有机物嘅，所以我哋都建议，即系如果可以嘅话咧，用一啲水溶嘅油漆，就避免用一啲挥发性嘅油漆。咁呢啲都系可以帮我哋减少呢啲挥发有机物嘅排放嘅。咁我哋香港同内地咧，而家都正系努力啊，系尽量揾一啲替代品，可以系唔用咁多呢啲我哋叫挥发性有机物嘅。嗯 嗯。其实有什么方法呢譬如说是即如果刚才都讲了即发电都是用很多化石燃料啦现在即政府又做了什么去到希望可以减少排放 如果你有记得我们以往呢用发电呢用煤的比例是相对多的、以往呢我们是差不多 50% 的发电呢是依靠煤、大概、四分一是核电四分一是天然气其实过去几年政府也都不斷收緊兩間電廠的排放上限差不多我們每兩年出一個新的排放上限標準的引致呢電廠呢也都會不斷轉變它那個燃料的那個比分所以現在呢兩間電廠也都加增了一些燒天然氣的發電機組啦所以現時的發電組合呢燃料組合呢已經是去到 50% 用天然氣的天然氣相對煤來說呢就乾淨很多啦咁而家剩返 25% 呢係用煤嘅啫。咁我哋期望呢去到2035年呢我哋去年都出咗一个嘅蓝图啦就係、是、我哋嗰、那个即係气候2025嘅蓝图啦。咁係定咗呢 ,2035 年呢我哋就会将所有嘅发电唔用煤㗎啦。 Okay. OK, 好时间关系同梁啟明博士傾到呢度先多谢你啊。 OK， 多谢，拜拜。 梁博士就是环保署的助理署长嚟噶，咁各位市民都要留意住咧环保署所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啦。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